关注登报致歉，这个致歉者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是法院，安徽省高院向蒙冤者登报道歉，据说这是全国的第一次。当年法院审理了一起轰动全国的特大非法集资案，多名嫌疑人一审分别被判处死刑、死缓、无期、有期等刑罚，然而经过重审，嫌疑人都被从轻判处了，其中19人在被羁押数年之后被做不起诉处理。安徽省高院登报发出了公告，为19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向他们赔礼道歉。法院以这样一种少见的方式向蒙冤者表达歉意，评论说此举彰显了司法纠错的诚意。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备受关注的郭美美涉嫌开设赌场一案，今天上午在东城法院开庭，法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检方指控郭美美组织参与了2起开设赌场案件，涉案数百万元，将面临最低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检方指控中，有关郭美美的所谓干爹王某以及郭美美的性交易等内容都没有涉及。据法制晚报报道，郭美美的干爹王某也是她的性交易的对象之一，但是警方目前没有对王某采取进一步强制措施。那赵小来的辩护律师透露说，这个案件涉案人数比较多，案卷电子版的这个数量高达30个G。那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本台记者李雷。你好，李雷。 哎，你好，丹青。 啊，高婷。 他在庭审，对，在庭审现场他没有办法出来。 哦， 那个现在我来跟他再来连线。 好的。 那么刚刚呢，就像你介绍的这样，今天上午这个网络炫富女郭美美、赵小来涉嫌开设赌场的案件，是在东城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那么现场呢，因为是有很多的媒体记者在其中，而这个信息的发布呢，也是现在是在通过法院网的官微向对外统一发布。那么我们在说到这个郭美美的时候，大家都会对她有一个非常最初的印象，也是最大的印象，就是4年前她是顶着虚假的实名认证，在网络上炫富，进入了大家的公众视野，一夜成名。那么也可以说，她直接导致了近年来红会以及其他我国的公益事业这种信任的危机。那么去年呢，他因为参加网络赌球是被北京警方抓获了。今年的5月21号，北京市东城人民检察院是以涉嫌犯开设赌场罪，是这个罪名把他起诉到了东城区人民法院。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注意到开审的时候检方的起诉罪名只有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开设赌场罪。那么这个案件呢，就像刚才您介绍的，这个涉案人数确实比较多，案卷现在是电子版了，数量高达30个G。那么我们也是看到哈，就是刚才也是说到了，说的随着案件的审理，他和干爹王某某的关系啊，包括赵小来的身份啊等等，会随着案件的审理大白于天下。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我也是在开庭前专门进行了了解。那么法院说呢，是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法官只就与涉案涉罪有关的事实进行审理。那么对于涉及可能很多人都会关心的八卦和这个案件的法律没有关系的私人信息，其实是不属于这个案子法院审理的职权范围之内的。那么我们在庭审上也注意到哈，这一次庭审刚才说到的是2个被告人，但是公诉人呢是有4个，分别是姚志刚、李丹、谭珍珠和姚兰。而合议庭成员也值得一说，主审法官叫林梅梅，审判员呢是黄燕淼，另外还有一位叫赵强的人民陪审员。而其中这个林梅梅的主审法官，他还审过房祖名案和高晓松的酒驾案件。那么现在案件仍然庭审在继续当中，目前还没有机会采访这个案件的这个相关的当事人。就这样。 好，谢谢高婷，再见。 好，再见。 那今天我们节目现场也请到了北京君祥律师事务所律师邓景户。你好，邓律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给我们分析一下郭美美涉嫌罪名还她的量刑的分析。 哦，那个根据那个前方的一个新闻报道，就是检察院以涉立开设赌场罪对郭美美提起公诉。那么根据我国刑法对开设赌场罪的一个罪名的一个构成要件，它是包括2个方面。第一个，客观上就是这个行为人必须具有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个开设赌场主要的方式，它主要有2种。一个是必须主观上以盈利为目的，以这个行为人为中心，在行为人的支配下，他必须有一个设立承包或者租赁一个 专门的一个场所，这个提供用于来赌博，那么并在这个场所要提供相关的一些赌博用具让其他人进行赌博，这个公开的场所是不是对外公开或者是比较隐秘，它不影响这个犯罪的一个构成，这是我国刑法对这个开设赌场罪的一个界定，一个说明。那么实际上对这个开设赌场罪是我国刑法的303条规定的第二款，它规定了开设赌场的一个量刑，它是这样的，开设赌场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是量刑方面，是刑法第303条第二款对设立赌场一个判刑的一个幅度的一个设定， 那么他这个情节严重可能根据他的这个获利呀、涉案人数啊等等， 对，根据那个最高院司法解释，他认定设立赌场或者聚众赌博情节严重的一共有8项，那么涉及到郭美美的他肯定有2项，第一个因为郭美美在开设赌场的时候他有一个出头余地，那么对出头，那么再根据司法解释，出头余地的数额累计达到3万元以上的，他就构成情节严重，这是之一。第二个就是说是他开设赌场，累计赌资在30万元以上的，也属于情节严重。那么根据刚才的那个报道，就是相关的报纸的披露，那么郭美美开设赌场涉案金额在数百万以上，他已经构成一个情节严重的这个情节。 之前也说有报道说可能是3到10年这样的一个算情节比较严重的一个量刑的幅度。 对，根据那个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对开设赌场罪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郭美美可能要比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他如果够罪的话。 在郭美美这个案件庭审之前，像房祖名还有尹向杰等等名人的受审都是当庭宣判了，那现在庭审还在进行当中啊，那这个案件会当庭宣判吗？ 根据一般的做法，本案估计可能当庭宣判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以前的房祖名、尹向杰、张默等名人受审的，他的案件因为是涉毒，都是以简易程序开庭，对，法院开庭简易程序审理，就是有一个法官在进行审理，那么基本上按照相关司法解释，对简易程序的基本上都要求要一个予以当庭宣判，那么对郭美美该案根据报道是应该以在使用普通程序在审理，也就是法院组织的一个合议厅对郭美美案件进行审理，那么合议厅在当庭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方面可能要进行一个合议，那么合议成员之间如果有争议或者是有不同意见的话，那么可能导致当庭不可能进行一个宣判。 在去年的8月20号，郭美美是被检察机关批捕了，到今年的5月22号，案件被起诉到法院，5月28号法院正式受理，到今天才开庭哈，为什么等了一年的时间？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就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就是说是他在对一个刑事案件的审理，他有一定的期限的。当然这个期限里边有特别的一些相应的例外规定。那么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4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2个月。但是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过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批准，可以延长1个月。那么重大的、复杂的案件，在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可以延长2个月。那么延长期限届满的，还是不能侦查终结的，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的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2个月。那么根据郭美美相关的案件，我们可以看出，因为刚才前面报道郭美美所开设赌场罪涉及的人数众多，可能案件比较复杂，那么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就说是经过相应的司法程序，相应的 摄像机的检察院的批准，可能在检察机关批准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对其延长补充侦查，那么他的侦查的一个羁押期限可能有一个延长，这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嗯。 那么在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他还是可以由检察院退回补充证据。 嗯。 那么根据以前的一个新闻媒体的一个披露，那个该案曾经在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过。那么结合整个案件的一个情况以及法律的规定，我们认为就说是今天对郭美美在长达一年时间开庭并未超过一个法定的一个时限，是应该符合法律规定的。 嗯， 郭美美在被抓之后曾经交代自己曾经进行过多次性交易，每次涉案都数万元，那为什么这次在指控当中呢罪名只有开设赌场罪而没有涉及到性交易罪名呢？ 那个所谓的性交易在我国是属于违法行为，但并没有构成犯罪行为。那么所以在本次的这个案件过程中，对郭美美的违法行为并没有按照其构成犯罪就是进行一个指控。 嗯。 那么对其违法也公安机关在其追究其犯罪行为的过程中也可以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处理。 嗯。 我们看到现在10:32:16的时候，北京东城法院的微博发布，被告人郭美美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对指控的罪名有异议，认为自己构成的是赌博罪而不是开设赌场罪。公诉人对郭美美进行讯问，郭美美陈述了她在北京租房、组织牌局等事实，这是刚刚发布的东城法院的这个直播微博。那么邓律师，在这个检方指控当中为什么没有涉及到这个所谓的干爹？ 是这样的，根据新闻披露，就是说是其干爹只是郭美美的一个性交易的一个对象， 嗯， 他并没有涉及到郭美美开设赌场这一罪名里边来， 嗯， 也没有发现他和郭美美开设赌场这个犯罪行为之间有相关的一些关联性， 嗯， 所以其干爹王某并与没有参与到这个案件里边来，并没有受到检察院的一个指控。 嗯，那在检方起诉书中，记者看到郭美美和这个外籍男友康某开设赌场，但目前他男友是外逃的。那么这个缉拿康某能不能像缉拿外逃贪官一样，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来进行呢？ 对于其外籍男友康某的犯罪行为，是否要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一个红色的通缉令，那么实际上他有一个考量，怎么一个考量？ 嗯， 就说是我国的公安机关如果认为某一个外国人或者外籍人其犯罪行为他严重的侵犯了我国的国家利益，严重的违反了我们国的国家规定，那么是完全有可能启动国际追捕，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来追逃。但是按照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惯例， 嗯， 一般的国家不会把本国的公民作为一个罪犯来交出来。但是如果说属于确实有证据能证明该外籍人是有犯罪一个行为存在， 嗯， 咱们国家也可以把其所涉及的犯罪事实移交给其所在国，由其所在国的司法机关按照其本国的法律进行一个制裁。当然说因为康某所涉及的设立的一个赌场， 嗯， 这个罪名可能达不到就是严重的侵犯了我国家的国家利益， 嗯， 所以我们可能不会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来进行一个追逃， 嗯， 一个缉捕。 嗯， 当然追逃也不是说不代表不追究，如果康某有再次来中国时，我们也可以继续对其追究其刑事责任。 嗯，那么您觉得郭美美会对红会有一个道歉吗？ 我觉得郭美美应该在这次审理过程中应该对红会进行一个道歉。 嗯， 因为郭美美在炫富的过程中，嗯，因为她和红会之间没有任何的一个关联性， 嗯， 但是因为她以虚假的形式认为他是红会的营业什么总经理 CEO 啊，这样对红会造成了一个 不可挽回的一个名誉上的一个损失。 嗯，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如果说在这次审判面向整个社会公开的这个情况下，郭美美应该还红会一个清白，给红会做一个道歉。 那么他这个道歉对他最终的量刑会有影响吗？ 应该说他这个道歉和他量刑之间是没有相关的一个关联性，因为他和红会之间的这个事情不是那个郭美美在本案指控的设立赌场罪之间有丝毫的关联，因为红会也没有涉及到红会的资金人员与他这个赌博之间有一个关联性。所以说他的这个道歉对郭美美的量刑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不过我们看到过一些明星被判刑的时候，在法庭也做了一些当庭悔罪的表现，比如高晓松就写过一个酒令智昏以我为戒这种忏悔书，他就是一个态度吧。 对，如果说 道歉的话， 对，如果他道歉也可能表明他一个态度。如果说郭美美对他指控的罪名就是开设赌场罪进行一个悔罪，或者是一个有悔罪的行为，那么可以从轻酌定从轻对他进行一个判处的。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广告之后，我们将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例：安徽高院登报向蒙冤者致歉，这是全国首例。 大智慧联合多家券商推出明星导师一对一免费问答服务，投资问题随问随答。 我是徐峥，现在下载大智慧手机版，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从牙牙学语到口若悬河，从蹒跚学步到畅行远方，从晨光喜威到孤灯挑尽，从腊月寒冬到似火骄阳，难忘恩师将我们领进知识的殿堂，铭记恩师为我们插上飞翔的翅膀。9月10号教师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向所有的老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1，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报纸上刊登了一个小比豆腐块还小的公告，但还是被无数眼尖的读者发现了，因为它是一个道歉的公告，是法院登报向蒙冤者致歉。那昨天这个报道也是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9月7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亳州市委的机关报《亳州晚报》上刊登一则公告，公告中说，2012年7月25号，该院作出刑事判决，以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判处邱超等19人有期徒刑。经过重审，2014年10月30号，检察机关决定对邱超等19人不起诉，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现以此公告为他们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向他们赔礼道歉。那本案代理律师表示呢，安徽高院的这个做法在全国还是首例。据案件代理律师介绍，这个案件的转折点发生在原案的被告叫吴尚礼等人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安徽高院维持了吴尚礼的死刑判决，并报请最高法核准之后，那经过审理，最高法撤销判决，发回重审。邱超等人所涉的这个案件呢，曾经被冠以轰动全国的特大非法集资案。2010年1月，亳州市检察院指控亳州兴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吴尚礼、邱超等39名被告人，先后采取仙人掌种植、欧沙利代理、万电工程等11种模式非法集资，数额达到35亿多元，涉及了27省4万多人，造成集资款23.5亿多元没有能够 返还。那同时，检察院以39名被告人犯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共存款、隐匿会计凭证、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等罪名向法院提起公诉。第二年3月，亳州中院一审判处吴尚礼死刑，其余被告人邱超等被判处死缓、无期、有期等刑罚。吴尚礼等人不服判决，就提出了上诉，安徽高院维持了吴尚礼的死刑判决，并报请最高法核准。此后，最高法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审审判程序没有传全案被告到庭等等为由，撤销判决，发回重审。在2014年7月，亳州中院重审本案，并在同年的11月14号做出了大幅改判，吴尚礼从死刑改判了10年。另外，多名被告人被判8年6个月到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还有的免于刑事处罚。在重审期间，检察机关还撤销了对邱超等19人的起诉。2015年的9月6号，各申请人陆续收到了国家赔偿款。那么，从一个法院的公开致歉公告，我们能够读出哪些别样的意味呢？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君祥律师事务所的邓景沪律师。你好，邓律师。 你好，主持人。 邓律师曾经在基层法院工作过很多年。 对。 那对于这样一个法院啊，说头一遭的登报致歉，作为曾经的一名法官，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我觉得这个登报的一个意义是非凡的。 嗯， 因为从咱们那个有错案追究以后，就是法院审理错案以后，就是应该对这些蒙冤的人进行一个道歉，应该说是有先例，但是基本上都是法官当面或者在法庭上，对对，法庭上做出一个裁定书或者是判决书，说被告人无罪以后，当面向被告人致歉，这个都有，或者有登门道歉的、致歉的，但在报纸上面向一个全社会一个公开的一个道歉，安徽高院这还是首例。我个人认为这个道歉应该是提倡的。为什么？这样的话，应该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就是、说是国家在给相应的公民造成一定的伤害或者错误的判决以后，他应该有一个消除名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这样一个规定。 这是有法律规定的。 对对，有规定。 道歉是有法可依的。 有法可依的，对，就说是那么实际上在以前的这个过程中，那么作为相应的国家的公权力机关，他可能就有一种比较作为我要给一个普通的公民去道歉，从代表国家这个层面上，好像觉得就说是不太怎么来说了，就说是对，好像对他们单位有一定的影响。 即便是错了，但是 对对对， 顶多是口头道歉。 对， 但是说书面的这种报纸登公告，可能还是不太能够接受。 对对，所以说是我们认为，就是安徽高院开了这一个先河，那么对一些焦点的冤假错案中的蒙冤者的，在昭雪以后呀，那么法院方面如果通过这种形式登报的形式，或者更采用一些其他的公开的一些形式，及时的一个跟进，进行对这些蒙冤者进行道歉，那么实际上从社会影响方面，对这些蒙冤者的个人的一个社会上的名誉啊，一个恢复，包括对公民的一个尊重，相应的人权的方面的一个尊重，是确实起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典范的一个作用。 其实像评论所说，我们也感受到了一种司法纠错的一个诚意。 对。 那您说在作为当时您做过法官啊，做法院去当面道歉和法院公开在报纸上致歉，这个效果会不一样吗？就对于这个当事人来说。 这肯定是不同的。因为如果说一般像刑事案件里边所涉及的当事人，那如果被判处无罪的话，他可能是涉及到一个两个方面。第一个就说是证据不足，因为证据不足导致这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可能不太清楚，那么可能导致宣告无罪。宣告无罪后，那么从社会上的一般的他的周围，包括他的工作单位啊，邻里啊，可能对他有一个认识，只是说可能说是这个犯罪行为可能就是你干的，对吧？然后就是只是证据不足，公安机关在搜集证据方面可能因为种种的因素 证据不在足、 嗯、 但是还是认定他可能构成犯罪。但实际上从法理方面来讲，那么任何一个公民经过法院判决以后宣告他无罪的话，他实际上在法律的地位意义上和他以前包括一个普通的公民、 嗯、 所有的应该享有同等的一个权利啊， 都是一样， 以往都是一样的、 嗯、 对吧？所以说是，那么法院如果说只是在口头道歉、 嗯、 或者是那个登门道歉， 登门道歉 啊，只是局限的范围很小、 嗯、 只是说是针对的是这个蒙冤者 和他的家庭， 和他的家庭、 嗯嗯， 而没有向一个他周围的全社会进行一个公开的一个明示、 嗯、 就是判决书的内容啊，或者是为什么宣告这个无罪啊、 嗯、 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从根本上也不可能消除因为错判 嗯， 让蒙冤者在社会上重新树立起他的一个名誉、 嗯、 那么实际安徽高院通过报纸的这个形式做出了这样一个判断，让这个蒙冤者的周围的人包括看到报纸的人、 嗯， 都知道他应该是属于无罪的， 嗯，是清白的人，包括多年之后当事人可以拿到这张报纸和公告， 对对对， 对吧？你当如果当时只是给我当面道歉，那就过去了， 对， 就再也没有能证据能够证明法院给我道过歉， 对， 嗯，但今后是有这么一个，它虽然是一个小的公告，但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 对， 嗯，能够。叫消除影响，恢复 名 誉。 对， 嗯，那像这种登报道歉，您刚才讲的也是有法可依的啊，就是说消除名誉啊，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但是法律并没有规定什么样的形式，那这种登报形式也是被很多专家们给认可了。那么它会不会成为将来一种可以复制的模式呢？ 当然我们希望就是说是从安徽高院开始，那么所有的法院在。对自己所做出的一个错案在纠正以后，那么因为自己的错案对受害人造成一定的影响以后，那么在宣告蒙冤者无罪以后进行一个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这个过程中，都能采用这个所谓的登报呀或者其他的一个公告的形式来进行。当然说是这个模式我个人的看法是可以复制的， 嗯， 当然说是不是要把它纳到一个一定的立法程序里边、 嗯、 就是作为一个法院的一个规则、 嗯、 那么目前来看还是不太现实、 嗯、 只是在自身法院自己在按照国家赔偿法的相应规定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嗯、 这个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还是由他自身来进行一个决定的。 嗯，那这个形式是可以复制的， 可以复制的， 而且非常的好。 嗯、 虽然法律规定了，你既然判了冤案，应该是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但是怎么去弄、怎么去做、什么形式没有规定。 对， 但这个规定登报公告就非常好。 对， 您也发表看法，认为这个方式是可以进行一个复制的。 对， 当然我们也希望，仅仅不是停止在一个登报致歉，而那个冤案为什么冤？这个当中有哪些路走错了，怎么样去追责，还能有个继续吧。 嗯，对，就说是根据咱们那个中央的新一轮的一个司法体制的一个改革，现在对法官包括检察官包括咱们的公安机关的 对相应的公安人员，那么在承办刑事案件过程包括一些其他的案件过程中都以权责一致为目标，要致力于就说是你既有权利但是你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那么所向习总书记提出的所谓的所办案件的终身的一个追究责任的制度，严格的一个形成一个错案的一个责任追究，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对国家的司法机关的权力的运行机制形成一个管理有序的一个情况。 嗯， 那么所以说在那个这个案件过程中，那个安徽高院登报道歉以后，他对相应的责任人也应该予以追究。 嗯，好，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热心助公益，环保我先行。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助力绿色北京。 电台 DJ 携手知名环保机构参评主持人，亲力公益环保活动， 齐聚北京西站、奥森公园，现身德胜门车站、宣武门路口， 分类捡拾垃圾，劝阻不文明行为，宣传环保知识，推介节能理念， 行动成果即将展示，敬请期待。 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现全面征集您心中的北京榜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寻找身边的北京榜样。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